是活雷锋， 都是活雷锋。 妈妈那个没有这种人， 这种人 撞了车了哪能不救人？ 不救人。 妈妈那个山上有只猫，那个人他不是东北人， 不是东北人。 特产高丽参，俺们那个猪肉炖粉条，俺们那个都是活雷锋， 都是活雷锋。 俺们那个没有这种人， 这种人 撞了车了哪能不救人？俺们那个山上有只猫，那个人他不是东北人。这群东北人， 而小草这样的歌曲也从另一方面唱出了普通人的英雄情结，他们用平凡的肩膀支撑起了这个世界。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雷锋到九十年代的少年雷锋，影视工作者多次把雷锋事迹搬上银幕，